Adi Adi Adi Adi Adi Adi Adi Adi

欧洲移民，不要错过马耳他。关注959各直播时段，只需10万欧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3代或永居。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，189-0119-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逐渐成型，身后场景分外的美丽，世界也一切是真，我正如今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，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，变且伤心，你的台词一句句扣我神魂，恍惚中我为你留下真的自己，全陷入你啊的角色里。 着天，却太快就上演，泪满眼睫，也寂寞了夜，风若拂着脸，轻轻的再见。 你的一切都叫声熄灭， 对立了画面。 So fly fly away， 我们说好不掉泪，明天那天却笑着流泪，爱了才了解爱过的情节，根本不需坚持，昨日的虚伪，残缺的笑脸，偶尔会上演春游的情节，但剧终这天却太快就上演，风一面吹，泪却你却飞，爱恨的终结没有平衡点， 你的一切都叫声熄灭， 对立了画面，切割从前，说好不流泪，我又怎么会笑着流泪？ 七日，在你身边的华冠微信支付满2元，立送20元。8月8日，满100抵现20元。叫上小伙伴一起和华冠打造无现金社会吧！天天都有鼓励金，神秘彩蛋等你来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，或致电010-5798-6666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夏天是春的延续，秋的基础，冬的前奏。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，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5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汹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？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？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？能算 从山坡滚下，哎呀呀， 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一万度大尔。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一万度大尔。今天晚上，请你过河来我家，喂饱你的马儿，带着你的冬不拉。等那月儿升上来，我记你的琴弦，哎呀，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。 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

期待，有下一次就不会想起谁的样子。只是我爱过你的事，却想跟 当初的忠诚和爱火。 是困难的一只脆弱。我多爱从前忍受月的美，一字一句就是永远，爱绝不经验。天长地久便只挂嘴边，要有了今天没明天，如昨天今天我还要永 生命在这描画灰烬，可换 Thank you.